海，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，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溜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秋天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德勒圈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燕王富昌款待桃园陶洞天，由于高兴，吃酒就过了量了，拉着陶大侠的手，唠唠叨叨说起来没完。中心的意思是打算把二女儿许配给桃园的儿子。老侠客一听，心里头一翻个，心说富昌啊，你是痴心妄想啊，我的儿子能要你的女儿吗？将来你能得个什么下场？我儿子跟着倒霉吃挂烙啊，但在这种场合还得演戏，不便说出心里话来。陶大侠假装挺至诚的，还挺感动的，频频点头。王家小老儿求之不得呀，太好了，不过不怕你笑话，我老伴儿的脾气有点古怪，儿女的亲事必须事先跟他商议商议。我呢回去跟我老伴儿把这个事说清楚，我想差不多。 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 有老侠客你这句话，我就感谢了。桃园一看，快走啊，眼看要掌灯了，家里人肯定着急等信儿了，这才站起来起身告辞。英王也站起来打算送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从外边进了个人，来到天王殿，把手往空中一举，喂，众位都别动，有个特殊的情况，我要禀报王家。 这位冷锅冒热气这一嗓子，在座的人无不吃惊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。连英王也为之一愣，这个酒劲儿就醒了七成。一看说话的是谁呀？正是绝命剑客上官雷。上官雷从外边进来的，大步流星来到英王近前，伏在耳边，就见英王一皱眉，真的吗？确有事实，一定假不了。陶元陶的家在旁边听着，可不知道他们说什么，凭着直觉好像针对自己来的，感觉上就知道不妙。果不其然，上官雷说完了，英王那两只眼睛啪落到陶大侠身上，那个脸儿顿时就变了，停了能有那么半分钟左右。英王冲着上官雷一点头，那你就当众宣布一下吧。遵旨。各位大家原地别动，我受英王的委托向众位通报一件事情。我们得到确实的报告，剑山蓬莱岛混进来奸细，这奸细并非是旁人，就是老侠客陶元陶洞天和他的徒弟还有他儿子。这好几百人全站起来，有的撸胳膊挽袖子，有的甩大衣拉军刃，有的把门就给堵了。这爷仨一听，顿时颜色变更啊！陶子侠心里一翻个，心说这怎么个茬？这是他根据什么这么说的？但是姜是老的辣，尽管陶子侠紧张，但是表面上显着坦然自若。大侠给听完之后，手捻虚髯，微微一笑：“老剑客，您这话是根据什么说的？你怎知我们爷儿仨是奸细？”哈哈哈哈，老匹夫，准知道你不认账，准知道你得说这套词儿。要我拿出证据来吗？那我就从头到尾讲说一遍。各位，前些时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小儿童林的确混进我们剑山，他是在后山来的，而且越过黑风口百丈崖来到我们心腹地带，同时这童林还杀掉我们七名弟兄，塞南极的诸葛宏图也死于非命。 哎呦，是啊， 怪不得诸葛老先生多日子没见着呢，死了。又一阵骚动，童林来到这儿突然失踪了。虽然我们掌握着一具尸体，究竟是不是童林还在两说着，这是一。另外，当官年羹尧得知童林夜探剑山，实在放心不下，因此又派出人来 想到剑山刺探情况，由于对剑山的情况不摸底，所以派出天灵侠王凤、镇东侠老匹夫侯廷、二秃子侯杰、铁掌李元，老少19个人赶奔天险庄去请这个桃园陶洞天。桃园也受了他们的委托，双方达成协议。那老儿侯廷表示，如果他肯于进山打听佟林的消息，官方可以派军队保护天险庄，然后攻打咱们剑山。这老匹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领着他儿子跟他徒弟来到咱们剑山的。大家请想，他早不来晚不来，为什么当敢佟林探剑山的时候他来？他不为佟林，他干什么来？另外他口口声声说什么拜个早年，岂有此理，现在离过年还有2个来月呢，这么早有拜年的吗？这纯粹是一种借口啊。这老匹夫主要就是为摸底而来。各位，通报完了。 哎呀，陶元心说，乖， 这些详情他们怎么知道的？莫非我的身边左右可是公馆之中有剑山的耳目不成？倘若我要能回去，一定调查清楚，这可了不得，谁能是剑山的细作呢？天灵侠王凤、地行仙楼瑞、太平侠智亮、镇东侠侯廷、二侠侯杰、铁掌李元、南侠、北侠、西方侠，他们能是奸细吗？不能啊。那么还有谁呀？老侠这头脑可就乱套了。可以断言，在身边肯定有剑山的细作。就在这时，那个杜清风啊，从人群之中出来了，无量天尊。王爷，这老匹夫桃园诛鼠可恨，还不把他们3个人拿下，乱刃分尸，等待何时？来人，给我绑了。没等英王发话，他先发话了。下边的金瓜武士闯上一帮来，为首的2个大个，一个拿锁子，一个拿绳子，扑奔桃园桃子侠，这就要绑。没等这俩家伙到近前，桃园背后赛石猴的凌元，他儿子陶秀，一撩3彩裙，每人拽出一条软家伙鹿筋腾蛇棒，飞身而出，奔这俩小子就来了。不容分说，是举棒便打，耳轮中就听见啪啪，全逮脑袋上的，把这二位揍的是脑浆崩裂，血水崩流，扑通扑通就死在天王殿上。又是一阵大乱，英王吓得往后倒退了几步，你们好大的胆子。英王这阵才说话，因为他听完上官雷的话呀，又相信又不太相信。说相信 他知道上官雷不会骗他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他敢说瞎话吗？又不相信，心说这个桃园多少年来跟我们建商不错，人称家职，他怎么能依附年羹尧呢？这事儿还缺乏有力的证据，对眼下这个事儿怎么处置，他这个心里是犹豫不决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杜清风说的话，这才派人抓桃园，乃至动手死俩人。这次英王把脸往下一沉，可真不愿意了。陶大侠呀，休怪本王无礼呀，你们特意的不像话，众目睽睽之下打死我山上的人，这还了得？不管你去也不去，冤也不冤，我是不能让你们爷仨走的。英王这话刚脱口而出，在左边人群之中，砰砰砰砰，又窜出好几条大汉来。王爷，您太英明了，说什么也不能放他们仨走，拿命来！跳过一个老头来，六十挂零的年纪，黑脸儿，花白胡，小辫儿在头顶心盘着，一身蓝色裤褂，大耳垂肩，手里擎着一对双轮，直奔桃园就来了。桃园恐怕俩孩子出事儿，把陵园陶秀换在近前，闪退一旁，躲到我身后去，没我的话不准你们动手。 是，好吧。 小哥俩站到陶大侠背后，手中拖着鹿筋藤石棒，四只眼睛滴溜溜直转，看着周围左右的人有没有暗中袭击老人家的，做好了准备了。单说桃园，一不慌二不忙，把棉袍掖了一掖，小辫盘好，袖面挽上，蹦黄咔蹦嘡啷一声，拽出防身的三尺宝剑，手提宝剑来到对方的面前。我朋友道个腕儿吧，请问尊姓大名啊？嗨，在下姓石，我叫石开甲，江湖人称西川黑煞神，拿命来！过来这小子是谁呀？也是剑山请来的，属于三等的王官。 这家挺邪乎， 为了在英王面前讨好，在众人面前表现表现，故此他头一个冲过来的，手晃双轮，搂头便劈。陶子侠身形晃动，跟他站在一处。那桃园呢，人送绰号谈笑龙君，那也是剑客的身，要讲究武艺十分了不得。两个人打斗的十几个回合，哎呀，这石开甲就觉着左边凉丝丝的，就一愣，打垫步跳出圈外，用手一摸，哎呀，少点零碎，怎么左边耳朵没了？黏糊糊的鲜血弄了一手，低头一看，耳朵在地上呢，还冒热气呢，被陶大侠把耳朵给削落。哎呀，老皮肤，还想往上冲？桃园一笑，朋友，算了吧，初次见面，这又何苦呢？留点零碎算做个纪念吧。 伸手你也是自讨苦吃。 好吧， 这位一听一点都不假，看来他是警告自己，再伸手焉有我的命在，转身就走。慢着，把零碎烧着。陶子霞用剑尖一瞟，把地上的耳朵给瞟起来，扔，给他扔过去了。那还要个什么劲儿？气得石开甲接过来啪撇了，心说再吃点营养的东西，最好再长一只耳朵，能有那种药吗？他败下去，第二个冲上来了，手中拎着一对短把亚油锤，双锤一碰，老皮吧你，招锤吧你，搂头便砸。陶元往旁边闪身躲开，用宝剑压他的双锤，压双锤，抬头观瞧，是个年轻的，个年轻人能有三十二三岁，黄脸膛，大下巴，宽脑门，一对贼眼是贼光四射呀，说话的口音好像山东人。 好呀， 尊姓大名，报了名再战不迟。要问某家人送绰号双锤无敌，我姓李呀，叫李正堂，你李爷爷是爷，你先推吧。七八个照面，李正堂就觉着面门前凉气儿一闪，有点不得劲儿啊，用手一摸，鼻子没了，鲜血崩流，抹身就跑。哎呀，我说各位这何苦，我想我桃园没得罪在座的哪一位，今天我纯属是客情前来拜山，结果落了一个好心变作驴肝肺。提剑转身跟英王说，王家千岁，你就是一言不发在旁边看热闹，莫非真想把我们爷仨置于死地不成？桃园呐，你还有何话讲？王爷你错了，我要说的话车拉船载说不完呐。既然事情已经挑明了，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是，我是为铜林来的，铜林生死不明，公馆老少的英雄放心不下，想探你们剑山没把握，请我出头帮忙，让我摸摸情况，究竟铜林是死是活，我为这来的。但我可要说清楚，我没有心反对剑山。为什么？我的家小，10000多老百姓都居住在剑山眼皮底下，咱们一江相望，连山之好啊，血肉不可分割。再说我桃园，我并不傻，我不想依靠官府，我也不想得罪剑山，那么朋友托了我一回，我盛情难却，我给打探打探消息，这也算不得什么吧。嗯，那么王爷，就这么点的事情你们就不依不饶，我看有点过分吧。嗯，如果王爷你能宽宏大量，把我们爷仨放了，过去咱有交情，还有交情，一样照样往来，